幸福的时光太短，过后真的累，美酒掺入了苦水，到底谁的错和罪？为何幸福的日子容易被摧毁？ 真爱是一杯美酒，我宁愿喝醉。爱情是一杯烈酒，只容你我品味。别人分享着美味，变成独酒一杯。从此痛心直痛到灵魂麻醉。爱情美酒分给谁？不顾我体会，心如刀割痛心扉，滴滴血已泪。爱情美酒分给谁？爱一杯摧毁，柔情蜜意全是梦，往事如烟飞。爱情美酒分给谁？不顾我体会，我从心里不后悔，坦然去面对。我怎么能去忍受三人同饮一杯？别人碰过这酒杯，就把爱全撕碎。 爱情是一杯美酒，轻易就能让人喝醉。爱上你是一杯烈酒，容易让人心碎。哪怕是心如刀割，痛彻心扉，再多困苦，我愿把你追随。尘缘如梦，往事如烟，曾经梦想千山万水，唯有我们的爱情比金坚。可如今被人碰过的爱情酒杯，就像失去的爱情被摧毁，被撕碎。 真爱是一杯美酒，我宁愿喝醉。 爱情是一杯烈酒，只容你我品味。 想着美味变成独酒一杯， 从此痛心直痛到灵魂麻醉。爱情美酒分给谁？不顾我体会，心如刀割痛心扉，滴滴血已泪。爱情美酒分给谁？爱一杯摧毁，柔情蜜意全是往事如烟飞。爱情美酒分给谁？不顾我体会，我从心里不后悔，坦然去面对。我怎么能去忍受三人同饮一杯？别人碰过这酒杯，就把爱全撕碎。